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神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第三節啦，喂，曹总，有咩想讲咧？ 嗱，咁样啦，即系如果阿土伯喺度咧，咁我哋一定都会即系都要行公义啊，都要讲下一地两检嘅。咁但系咧，即系唔系确实咧，一地两检都讲到冇乜好讲啦。其实呢个我哋长期嘅监察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讲到话而家政府所做嘅样，我哋要警惕嘅，就系其实你去到一个咁大嘅、咁严重嘅问题啦，去到宪制危机咧，佢都喂佢而家佢都讲咗拍咗晚唔咨询。大佬系嘛，即系霸王硬上弓。呢一个你见到佢第一就好心虚，第二就系如果你今次即系其实你又系创咗先例，喂，你重要嘅政策唔咨询，喂，你今次咁重要嘅问题你开咗先例咧，你真系俾人如入无人之境，其实系。咁所以我觉得就喂你话泛民冇用啊又好啊点样都好啊，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即系譬如你见到佢而家你一地两检都搞个关注做啊，系咪？咁我觉得。如果你覺得香港你都有份嘅，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去做下義工啊，幫手派下傳單啊，做下街站啊咁樣。 其實係應該要令到成個議題聚焦翻喺香港憲制危機嗰度。 即係你話哦，你鬧泛民冇用啊，我覺得呢個好容易嘅。咁但係講真，即係你唔可以話經常咧，即係其實係指望即係一個救星啊、救世主啊，去幫你解決曬所有問題。就正如我哋見到一百毛，係咪即係將所有希望寄託喺佢身上咧？ 咪調翻轉頭去上司，你真係怪佢。 係咯，咁你為你咁你做過啲乜嘢咧？其實反求諸己，即係香港係有嘅係成熟嘅公民社會啊嘛，係嘛？咁所以每個香港都有份啫，係嘛？所以我覺得就你喺度鬧人好容易嘅，即係你。 其實應該咁講，你過咗呢個選舉之後咧，即使嗰班議員或者從政者係幾無能都好，喂，佢企喺你嗰邊嘅，你咪當大家一齊幫下手，暫時嘅同盟咯。其實好現實嘅呢一樣嘢。 最白痴嘅就係到今時今日咧，都仲喺度講緊薯片同埋奶粉之爭咧，嗰啲咁樣嘅分裂咧，攞翻出嚟講嘅啫嘛。咁係咪見到你話我哋白票黨啊，唔 Q 理你啊嗰啲乜嘢？呢啲係白痴到震嘅。 特首選舉係3月26號，而家係8月， 我好肯定一樣嘢，就算你俾阿薯片去做嘅话咧，一地两检咧， 佢都系噶， 都系咁做噶， 佢唔会唔做 的，都系咁做 嘅。其实系 既定嘅政策嚟噶嘛， 定咗格局出嚟。公务员治港 2.0， 其实系讲紧雄公共治啊嘛，以雄为主啊嘛。 咁所以其实讲真就我觉得大家反求诸己啦，即系花生台嘅网友又好啊，即系意外地 kick 到入嚟，即系听节目嘅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嘅，系嘛？即系就算你知道几多，喂。你向你身边嘅朋友系嘛，或者屋企人倾下都好。喂，你谂下，喂，边个真系会用呢一个高铁噶？即系你唔系住喺你一个高铁站方圆20分鐘嘅车程嘅地方，你都唔会用噶，系咪？因为你屌你，如果我用得20分鐘走去搭车去高铁站，喂。我喺東鐵沿線我都上咗深圳啦，白痴！ 我住沙田一定唔會嗰度搭。 何況我上到深圳啊，嗰個係深圳北站嚟噶嘛，大佬啊！ 方便啊， 喂，你嗰個咩地方嚟嘅？嗰個係你會唔會去嗰度啊？你知唔知深圳北站係咩地方啊？即係除非你真係諗住接駁高鐵啦。 所以就係啲一定係落嚟多過上去。 如果你白痴到就同我講就係話，哇，即係你個高鐵快過飛機嘅，咁我覺得即係你都冇得救啦，都。屌你老尾真 係。我唔驚我大陸飛機5點係正常㗎嘛。 即係你計埋呢條數啊。 經常都係5點啦，好啲。喂，一空管就即刻成個飛機唔准飛。 啊、 大陸係咁。 咁你又知道高鐵唔會故障。 高铁就预咗故唔系高铁就预咗故障噶，冇所谓噶。 唔系讲紧嘅系飞机晚五点同埋呢一个嘅高铁五点，边个容易啲出现？咁梗系高诶呢、這个飞机。 飞机咁啊， 你冇办法。 嗯，咁系啦，咁就吓 anyway 啦，咁 都呼吁下咯，大家关心，唔系大家如果觉得呢件事系唔妥嘅， 系 咪帮手咯？系啊，帮手。唔使啊，做人嘅嘢好简单嘅， 即系你代入翻，你作为香港人，其实你纳税人嘅钱，你都系摆咗高铁度嘅，好多都系。而你自己就算你搭地铁嘅话，喂，你谂下嗰盘数系港铁公司嘅盘数，佢赚唔到，佢自己有利用保障。喂，嗰你票价系加翻你度噶，羊毛出在羊身上噶。是吧，即是你不是说泛民就可以救到你所有东西的。即是呢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啦，呢样嘢是咪。咁啊喂，讲我哋转转话题啦，喂。咁就呢我哋今日见到呢，哇呢、這个阿金仔又嚟啦喎。 係咪今日检射个检射个做导弹，我真係唔知件事喎。 下晏昼嘅时候啦。 有片睇 㗎。咁就係、是、佢试射导弹啦。咁其实佢咁早两日都试射咗㗎啦，其实都。咁咁阿云台喺度啦。咁啱啱见到呢个明报出咗个 post 就话啦，喂唔好以为影响唔到你喎，咁样喎。即係嗱，因为其实讲真啦，嗱你而家见到，首先你见到做一样嘢呢，就係、是、你制裁金正恩北韩、嗯、其实美国当然係好指望中国要做啲嘢啦。咁但係当然你而家见到大陆呢就搲烂面皮，又系啦，又走数啦，即係走数因为常态呢，就话喂你唔好喺度不断讲喎，即係中国责任论喎，係咪、嗯、啊，即係喺度洗脑喎，喂大佬啊，你应承咗人哋㗎嘛，你八日新政你係讲呢嘢，呢个雕嘅一部分嚟㗎嘛，係咪，咁你而家你想点呢？咁然之后Donald Trump 就话你，喂你又话制裁呢、這个金仔，係咪，你又话唔俾佢搵啲煤炭入嚟。喂，你反而点解你最近呢一季吓、啊、你同佢做嗰个双边贸易仲多咗40% 嘅呢，咁样。 咁冇办法㗎，问啲油俾佢，冇油。唔係佢冇油，如果冇油点就係飞弹。 唔係，咁但係当然啦。 飞弹原料油嚟 㗎。咁而家你话Donald Trump 呢早排讲嘅二级制裁呢，咁其實已經做咗，即係針對大陸做嘅二級制裁已經做咗啦。即係譬如就係話，佢已經即係懲罰咗兩間銀行啦，國內嘅銀行仔啦，係嘛？通常佢唔會揾嗰啲四大嚟做啦。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話轉錢俾佢啊，俾佢使得錢嗰啲唔會啦。咁但係已經制裁咗㗎啦。咁喂，你諗下，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對香港人影響，你係揸股票嘅。咁啊，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嘅。 有噶，乜嗱，其實制裁呢單嘢咧，而家係進展緊嘅。今晚本來咧，Donald Trump 咧就我就睇到啱啱國際通訊咧，就係本來係會有一個記者會嘅，就係話咧針對中國貿易行動嘅講話，即係會出嚟講下，喂，我對中國點樣制裁中國啊？唔會同佢嗰啲知識產權啊咁樣點樣唔會同中國咧有咩爭拗？特別咧最強就用到三零一法案啦咁樣。咁但係就推遲咗嘅。咁點解會推遲咗咧？就冇解釋任何原因啦。即係當針對記者會推遲咗。咁但係我就睇翻另一段新聞咧，就係原來咧今個禮拜六咧就喺六國外長啊，即係話會喺会喺菲律宾呢就会出席呢东盟地区个论坛。 嗯。 咁呢而家就讲緊呢就是、南北韩呢会唔会去举行会谈啦。 嗯。 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如果我咁样推测金正恩不停喺度射飞弹呢，其实调返转头都讲呢，即係都系聊美国去谈判嘅啫、嗯。增加多啲谈判嘅本钱嘅啫。 其实普遍黑俄炸嚟嘅，你咁讲法。 係咪，如果佢能够多啲多啲嘅本钱去同美国倾嘅，咁美国可能 Donald Trump 呢，因为而家一事无成嘛，咁可能喺呢件事啦，其实 Donald Trump 呢嘅諗法係冇错嘅，因为对当初佢上任嘅时候呢，佢就想解决南韩同北朝鲜嘅问题，咁唔使减咁多驻军，悭返啲钱，咁对美国个国力呢就有帮助，因为呢个冷战实在太耐啦，几十年啦已经。咁但係 Donald Trump 呢就玩大咗，而係中國會幫佢，咁但係其實而家中國唔怕你嘅、因為中國呢而家就唔知點解呢都好緊要嘅，我覺得中國點解呢，你想減税中國就預備減税，你未縮表呢中國就已經係真係縮自己個表，即係縮中國縮表，同埋即係將啲債券呢債息炒上去，咁、你債中國嘅債息炒上去之後呢，中國嘅債息炒上去嗰債就梗係唔會咁容易爆煲啦、但係你美國呢就各個自由經濟體系，咁你啲債息呢 就炒唔到上去，因為你冇通脹你炒唔到上去，你加唔到息就炒唔到債息上去。所以美國咧，而家連詹姆斯潘都講咧，美國嘅債息係危險嘅。咁、所以其實咧，Donald Trump咧其實就把口惡嘅啫，其實就好鬼被動嘅。 啊，唔係你都見到好似 Tillerson 啦，即係佢嗰個叫做係。嗰、那個國誒國務卿啦 ，Tillerson 啦，咁佢亦都講就係無意係要有一個政權，唔係即係轉換啊，即係唔係話要要你落台係嘛？佢都放軟咗啦，其實就咁你之前講啊嘛，又話咩？唉， 老劫佢啊， 又話咩 敵對嚼 啊，又話咩咩剃頭式啊嘛，又咩手術式咩雙手術啊？ 佢要夠膽嘅，咪當佢好似阿富汗咁掟個炸彈之母落去咯。喂，其實好簡單嘅嘛，你係人。嗱，你直情，如果你中國，你美國係夠膽嘅，你根本你知道嗰個核發射場喺邊度嘅，你咪就咁炸咗佢咯，同佢通知佢我幾時嚟炸你啊？你好走啦咁樣，冇辦法㗎。你而家美國啲軍炸機飛過北韓上高都唔驚㗎，你根本北韓好渣啊啫嘛。咁而家只不過就係話你想將件事就拉中國落水去解決，就係、咁樣。其實冇啊，Donald Trump去不停逼中國。就等中國買多翻多啲嘅外債啊嘛，其實呢四五個月都係中國都係不停咁買緊美國啲外債， 即係又係 又係錢嚟搞掂嘅啫， 又係 所以中國都 又係台底交易， 係啊，所以中國採佢都傻，所以我覺得北韓呢單嘢咧係唔使理嘅，咁就好似印度咁樣，喂，印度呢、這個而家中國反而點解又硬啊？走出嚟，今日出咗七八篇文章啊，今日軍工股喺大內升啊，因為點解啊？外交部同埋解放軍出咗六七八篇文章啊，叫你好走啦、你嗰架產泥車同埋你嗰幾廿個嘅印度兵佬快啲離開呢個地區。嗱咁啊，大家互相避免啊。如果佢講離開咗嗰個地區咧，中國當冇事噶啦，中國唔會打佢嘅。所以呢件事咧唔會有事。咁但係印度點解會咁做咧？其實諗翻轉頭，可能又係美國推佢過去，喂，你搞佢邊境啊，睇佢唔得閒啦，咁樣係咪先？咁但係而家調翻轉頭，中國經濟啊穩定 ，OK 啊。習近平又十九大穩坐釣魚船，大權在握，咁啊，香港都唔放在眼內，所以其實香港人係好慘嘅，因為點解咧？ 我覺得佢而家你大陸嗰個問題咧，當然啦，你而家你同即係美國其實都係做台底交易啊，咁樣你買債咁樣樣咁啊算啦，係咪？即係你變咗就係話北韓咧，嗱，其實 所以北韓驚你咯， 唔係啊，其實呢一個係咧。是个个开心嘅局面嚟，咁唔系 win win win 啊，唔系 win win 系 win win win 啊， 系啊， 系嘛？喂，大佬，即系我自己去咗个核讹诈，系嘛？我自己亦都可以即系可以咩啦？咁样样去呃到个本钱啦。第二，喂，中国系嘛？即系佢亦都可以有自己 leverage， 即系你美国亦都系噶，系嘛？喂，你买债咁样样，咁但系同时间你见到就系话，喂，你净系你讲打唔打仗啊？即系你就算你要唔要中国制裁，喂，其实佢都好难去换。去做，喂，第一即系你中国佢自己隔篱佢都有印度喎，系嘛？印度佬即系而家同佢都系一个对峙嘅局面。咁你而家你过半月啦，咁你想点咧？系咪？咁你又话即系你又搞埋军演啊？跟住然之后你又系喺度打嘴炮，我见今日又系打嘴炮嘅。咁即系你一搞下，咁你而家你骑虎难下。你對於習近平嚟講，其實佢都未必落到台喎，其實又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又咁講啦，即係呢一個獨裁者落唔落到台咧，其實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封閉嘅一個一個資訊體系，其實佢中意講就講，唔講就唔講噶啦，冇所謂。佢可以 manipulate 到佢自己國內資訊，係嘛？所以呢個係大陸嘅最大優勢嚟嘅。 唔係，即係只不過係講緊習近平佢能唔能夠利用呢一個危機喺十九大或者而家北大河會議之前能夠卡多幾個位咁解嘅啫。 咪利用到咯，去咗咪係閱兵咯，去咗 係咯， 佢咪軍事咯。喂，我印度又軍事威脅，我朝鮮又俾美國威脅住，咁而家你啲軍人咪要聽我講，聽黨指揮咯。跟住佢邊個夠膽出嚟行出嚟？而家喂，如果邊個行出嚟而家同佢爭嘅，可能佢話你喂。破壞國家穩定，現在國家在這麼多威脅的情況底下，你們搞我 其實一個不幸，甚至他可能會利用一些小衝突去到清除某些政敵，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不是香港都不是冇乜衝突噶啦，其實我覺得印度北朝鮮啲冇問題嘅， 唔會有啲。 只係地緣政治緊張咧，就可以令到啲美金就唔會跌咁快咯。即係咁簡單嘅啫。我睇呢啲問題，我睇簡單 咁啊，係啊，即係你始終你都係講相對嗰個叫安全性啫嘛。 美金唔跌得咁快，跟住你啲人就對繼續買美債啦。 啊、企底息我都買住啲美債先啦，安全啊美國咁樣。咁、 啊 嗯、如果 你美元 keep 住半年貶值嘅，咁啲人仲買美元，仲買美元。所以美國其實 美元呢半年呢幾個月跌咗好多啦。美匯指數107跌到而家93，跌咗 10% 咁滯啊！大佬，所以你香港股票升多 10% 好閒，好閒，因為你講完都得相對其他貨幣跌 10% 喎。咁、 嗯、 所以香港嘅通脹好勁㗎，所以你嘅早餐咪要加曬價咯，又又加價咯，晏晝食飯又貴咗咯。所以香港人唔係香港人以為喂，香港人以為呢啲冇事，喂，其實潛在嚟講，你個人荷包就少咗。 其實係㗎， 係啊，咪係咪先？你都唔諗喎，香港人就話：，其實朝鮮咧唔關我事，咩唔關我事？跟住就唔該，唔好意思。食早餐又贵咗$2，点解咧？咁系咪先？以前食个速食一丁面$30，而家$36。 咁啊系啊，即系 我计啊。所以有阵时香港人息息相关啦，有阵时真系呢啲效应先犀利。 嗯， 所以又唔讲政治，最终都系讲政治啦。 咁啊，所以冇计啦，咁嘅样。唉，咁我哋今日嘅时间都算差唔多啦。 多谢大家收听。 系啊，咁啊，多谢阿。 唔系，你哋大家中意土伯嘅，下个礼拜继续听。 啊，佢一定唔系下个礼拜到我唔喺度啊，大佬，我放假啊。唔系我去我唔系，其实我三年你都冇放过假，大佬。咁啊，我都 去旅行。我30年冇放过假， 因为我穷游嗰个节目，即系因为我都好惭愧啊，大佬，我做旅游节目，我唔去旅行，系嘛？ 同埋个仔去旅行。 系。咁啊，所以。就我休息一个礼拜啦，我叫土伯就可能会做下访问啦，系嘛，或者土伯同你就唱双簧啦，系嘛，两条友咁样样，睇佢点安排啊。好啊，咁啊，你喂，尤其系其实本身你话今日蔡若莲咁样样，我都想揾阿田 Sir 嚟噶啦，唉，点不知阿土伯临时先话唔得，我早就揾阿田 Sir 嚟就 OK 啦。咁啊，下个礼拜都可以讲讲嘅。 OK， 好啊。 咁 OK， 好，多谢晒各位，多谢阿云涛，好，拜拜， 多谢，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